许会伤人，我不怕你很残忍，就站在你的眼前，要你明白我的爱有多完整。太阳对你我就是太阳，没有所谓的夜晚，照亮你的一切。你敢不敢疯了一样，我是狂妄，因为你值得我才这样，什么我都不愿清楚，就把到底真实着你，让你无法闪躲，世界只剩下我，只有我，没有第二选择，伸出你疑惑的双手，习惯跟着我，你想要的明天，只管说出口，我不想当你朋友，别费心我贪婪的借口，并不想等候，浪费太多时间，爱会溜走，沉默不等于点头，攻击不能全靠放手，这里永远只有一个能给你所有的人，真的只有我，只有我，真的只有我。闪躲，世界只剩下我，只有我，没有第二选择，伸出你我的双手，习惯跟着我，你想要的明天，只管说出口，我不想当你朋友，别费心我太懒的借口，并不想浪费太多时间，爱会溜走，沉默不等于点头，攻击不能全靠放手，真理永远只有一个，能给你所有的人，真的只有我。